大卫传的第五讲，我们上次说讲了撒母耳上的二十章至到二十二章，其实呢我们未讲完二十二章，还有二十二章的一至到五节和二十至到二十三节，我们是要今天来到讲。而我们今天也不单止是会讲二十二章，也都会涉及到二十三章、二十五、二十七和三十，因为有些经文讲到有些什么人加入了大卫的队伍，我们都会是讲这些经文。我们说我们读大卫传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欣赏大卫的诗歌。我们其实已经读了有五篇大卫的诗歌，三十四篇、五十二篇、五十六篇、五十九和六十三篇。今天我们是要看埋五十七篇和一百四十二篇，就是跟今天的经文有关。我们说我们要在大卫的身上学习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实在诗篇里面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记不记得上次在诗篇的五十六篇，大卫最后怎样说？他说人能把我怎样呢？是吗？他最后发现原来神才是他的保守，才是他的避难所。但如果他早些发现的话，他就不会离开拉玛，不会离开撒母耳，离开神的保佑，离开神的祝福，是吗？他就是因为信心不足，所以他离开了。而在书三十四篇，他又教导我们一些东西。他离开了拉玛之后就怎样？一连串地讲了三个大话，而且他的大话是越来越严重。而去到诗篇的三十四篇，他说一个属灵的人应该怎样？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我们真的从这些诗篇能够学习到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今天的主题是什么？走出忧郁黑暗的秘诀，是讲到大卫去到一个山洞里面，这个就是亚杜兰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走了入个山洞里面，漆黑一片，前路茫茫，是吗？这个就是忧郁黑暗，很多人有忧郁黑暗就是会面临一样的处境。我们今天看下透过诗篇的142篇和57篇，教我们怎样能够走出忧郁黑暗。我们说虽然圣经叫大卫做合神心意的人，他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圣经从来不会遮掩人的罪，表扬人的功绩，圣经不会这么做，圣经是照事论事。我们每一个读撒母耳记的人都能够认同大卫身上所发生一切的事。上一次我们说大卫去到他人生最低点，这个是暂时的最低点，将来他会同拔士巴犯奸人，杀死乌利亚，使到他的人生又去到另一个的低点，但是现时来讲是他人生的最低点。他讲大话，他同埋约拿丹嚟到系夹定，同扫罗讲大话，自己匿埋喺以色嘅田野入边，但系就呃扫罗话去咗百利行嚟到系献祭。其实佢就系想睇下究竟扫罗对佢嘅反应系点样。有人可能会话：喂，大卫冇错喎，讲大话，因为扫罗想杀死佢啊嘛。喂，他应该保护自己的，他应该讲大话。又有人说，喂，扫罗是个小人来的，是个诡诈的人啊，你应该是以其人之道还施其身，是吗？喂，跟他讲大话施诡诈天公地道。但是圣经怎么教我们啊？教我们要宁巧像蛇，是吗？要保护自己，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句啊，顺良像甲子，就是就算遇见危难，就算是有很大的危险，我们都不可以是讲大话，不可以诡诈。大卫就是讲了大话，而且他的大话是越来越严重，以致累到祭司阿希米纳全家被杀，祭司城里面85个祭司被屠杀。我上一次还讲漏一样东西，那个多益去到祭司城，男女老幼都杀了，连畜生都不放过。 嗱，呢个就系大卫讲大话嘅后果。于是佢就匿埋去加特，喺加特王嘅面前做乜嘢啊？扮疯癫，影衰晒神，羞辱咗神。嗱，你睇下诗篇嘅34:17点样讲啊？二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嘅患难。神救乜嘢人啊？耶和华救边个啊？是二人。所以当我们遇见困难，遇见有危难的时候，仍然要顺良杖甲子，千祈不要是施鬼诈。嗱，大卫知道神一定会救他，但是不是立刻。哇，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很快的社会，是吧？样样你都希望快点得到。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想买一样东西就怎样啊？抌啲毫子落去个猪仔前鈎储钱，系嘛？储够啦，就唔系话剥烂噶，猪仔前鈎下低系有个开口嘅，攞晒啲钱出嚟就买嘢。而家啲人点啊？会唔会仲系用猪仔前鈎啊？唔会噶啦，去碌卡噶啦，系嘛？先使未来钱，急不及待啊嘛！哇，你想食嘢啊？点啊？去快餐店够快，快餐店都唔够快啊！你仲要去快餐店嘅外卖啊？系嘛？样样你都希望快啲系得到。饮咖啡就系即食咖啡，你食面就点啊？即食面，样样都系立即想得到。但系神唔系咁样噶，神有佢嘅时间表噶咯。佢系会打救大卫，但系唔系立刻。神系会最后将佢系摆上以色列人嘅王位，但系而家嚟讲咧，佢仍然要逃避扫罗嘅追杀。而且他将来登上王位，他首先要登上犹大国的王位7.5年，然后才会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这个就是神的时间表。那你说为什么神一次过就打救大卫啊？因为大卫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需要神来到磨练他，锻炼他，他需要经过很多的试验试探，然后才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到统治以色列。嗱，我今日的这一篇道是有三个段落，我是用三个地点来到分段，三个不同的地方。嗱，第一个地方就是亚杜兰洞。大卫为什么会去到亚杜兰洞？记不记得上一次说他去了加特的亚吉王那里，是吗？阿吉的随从希望阿吉王会杀死大卫，于是将大卫带到去阿吉王的面前。阿吉王怎么说啊？切，我这里大把癫佬，大把疯子啦，你还加多个大卫，赶他走，赶他走。大卫就逃出了，逃到去以拉这个地方。以拉就是他当年打胜哥利亚的地方。以拉在哪里啊？以拉的亚杜兰洞其实是在树加特、伯利恒和希伯伦的中间，距离加特大概10里，距离伯利恒大概15里。在树那个山谷那里有很多的山洞。那你说喂，哪个才是亚杜兰洞啊？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山洞，可以容纳400-600人。有很多的学者就说这个就是亚杜兰洞。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你去以拉这个地方，你都会见得到这个洞就是亚杜兰洞。我们迟些会见到大卫会有成400-600人来到跟随他。不妨看看这个地理。我们上次说大卫因为他不够信心离开了拉马，是吧？拉马就是在那里很不便，然后呢他又去到基比亚和约拿丹来到商议怎样来到呃扫罗，跟着呢发现了扫罗真的要杀自己，他就走了去拿帕，是吧？然后祭司城被杀的惨剧，他就去了加特，然后由加特就去到亚杜兰洞。迟啲仲有一个地方，如果大家见到就喺死海嘅旁边有个叫做马萨达嘅地方。马萨达翻译出嚟希伯来文就系山寨，就系堡垒。 好多人话大卫就系曾经匿埋喺嗰度。嗱，等阵我哋系会讲呢个事。嗱，而家我哋要见到嘅就系大卫走咗入去亚杜兰洞。好多时我哋都系一样，好似大卫一样，走咗去一个黑漆一片嘅大洞入边，伸手不见五指，好似冇出路一样，系嘛？好多人有忧郁，有情绪病，就系一样。有好多人话基督徒唔会有忧郁病，唔系啊，基督徒一样会有忧郁症嘅。我哋点知道啊？记唔记得圣经入边嘅以利亚，佢俾耶洗别嚟到追杀佢，佢逃到去旷野，佢系沉死啊，甚至佢系低落到希望沉死。仲有耶利米先知咧，被誉为哭泣嘅先知。今日仲有大卫呢，佢一样被扫罗追杀，我相信佢一样是有好低落嘅情绪。嗱，就喺呢个时候，当大卫走投无路嘅时候，神就带领咗400个勇士嚟到投靠大卫，去到亚杜兰洞。喺撒母耳上嘅22章第二节话：凡受困逼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作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嗱，呢啲人都知道大卫就是神所高立的王，他们在大卫的身上都见到有希望，来到投靠大卫。嗱，呢班是什么人啊？是陷入困境的人，是负债的人，有没有见到经文说是欠债的人？有很多这些人相信是扫罗使到他们欠债，使到他们是陷入困境。我们怎么知道啊？在撒母耳上的14章29节，约拿丹说：对不住啊，他跟士兵说，是我的爸爸帮你们添麻烦。我相信在撒母耳上的14章不是唯一次扫罗替以色列人添麻烦，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都是民不聊生，以致有成400人去投靠大卫。这400人很快就会变成600人。部分这些勇士的名单你都可以在撒母耳下的23章和历代志上的11章你可以见得到。有很多人说，哇，现在大卫有成600个勇士跟着他，他不用怕扫罗追杀他了。不是吧？你看撒母耳上的26章，扫罗的军队有多少人啊？3000人。而且这些是选民所组成的，是被选举出来的士兵，是精兵来的。大卫那些呢是流民跟随他，所以是仍然大卫都是寡不敌众，仍然都是强弱悬殊。这班人都是被拒绝的人，但是他们将来就会成为以色列国家的栋梁。这班人是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希望，成为将来以色列人的祝福。当他们被大卫来到训练的时候，当大卫建立他的国，他们在大卫的朝廷里面成为很重要的官员。一个真正的领袖是会吸引很多优秀的人来到跟随自己。这班人都很佩服大卫的品格，很佩服大卫的质素。如果不是大卫去跟他们交往的话，相信这班人的名字不会是名留青史，不会流传在圣经的里面。大卫就得到这么多人来到跟随自己，因为他是很有质素，很有品格。上次我也讲过扫罗呢，是不是一样有这么多人愿意跟随他啊？不是啊，扫罗是要威逼利诱的人才会跟随他。其实耶稣基督拣选门徒都是一样，耶稣是不是拣选那些有智慧、有能力、有权势的人？不是啊，他是拣选那些卑贱的、被社会所遗弃的、被社会所厌弃的人。这个就是好像哥林多前书的1:26-31所讲，神是拣选那些软弱的、愚拙的，以致是使到有智慧的是羞愧。 咁你话点解神要拣选软弱嘅愚拙嘅？好简单，因为若果神拣选系有智慧嘅、有能力，若果系成功咗，荣耀归俾边个啊？荣耀归俾呢啲人系咪？因为佢哋有能力。但系若果神系拣选软弱愚拙嘅，而成功咗嘅话，荣耀归俾边个啊？荣耀系归俾神。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拣选那些渔夫啊、税吏啊，税吏就是当时被以色列人所藐视的人。很多时候当我们忧郁的时候，会得心烦意乱，不想做任何事，是吧？很多忧郁的人会怎么样啊？没有心机做事的，这个就是忧郁。当你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可能已经开始是有忧郁症。在这个时候，神就带领了400个人来到大卫那里。哇，你说好咯，大卫有忧郁症，什么都不想做，现在神派400个人来到帮他做事。喂，不是吧、你如果是做领袖的话，400个人跟着你不是一件小事，正是你想找每日给他们吃什么，400个人你都够晒头痛了，是吧？所以其实是给大卫有机会来到侍奉神。所以当我们有忧郁症，当我们是什么都不想做，其实我们应该用多些时间来到侍奉神，才能够走到出来。忧郁症是什么？是将注意力摆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当你有事做，将你的脑攞开同你自己諗住你自己的困境而去諗第啲事的时候，你就会行出忧郁症。这个亦都是上次我同大家讲过，记唔记得我话扫罗佢有妒忌？一个人点解会有妒忌啊？又系想将荣耀归俾自己，又系有个自我喺度，系嘛？嗱，我话过，若果妒忌嘅话，最好嘅办法就是去侍奉神，将这个目标转移了，不是将荣耀归给自己，而是将荣耀归给神，你就会医到你的妒忌病。若果你有忧郁的话，是一模一样，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你去侍奉祂，你就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神拣选人来到侍奉祂，亦都是拣选人最低落的时候才是给你来到侍奉。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就是依靠神的时候，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中国人其实都是很相似的。孟子说什么？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当你是就快有大的任务上你的身之前，你就是会有些这样的经历。其实圣经里面都是一样的教导。在希伯来书里面第11章，我们见到有信心的龙虎榜。希伯来书记载了很多有信心的人，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但是作者怎么说啊？在希伯来书的11章38节，这些人都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班人要成为有信心的人，他们首先是要好像中国人说劳其筋骨，以致神才能够将重要的任务给他们。在圣经里面很多属灵的领袖都是一样。记不记得摩西？他在米甸的旷野多少年啊？40年来到训练他，是吧？旷野的生活不容易挨。约瑟呢，被他的兄弟抌了落个坑入面，后来又卖了去埃及，还坐监坐好耐添。以利亚呢，我刚才讲过，被耶洗别追杀，甚至是求死去到旷野。以利沙呢，就是以利亚的徒弟，在雪约旦河的旁边突然间见到以利亚被神接去，哇，那种心情你可以想象，没了依靠，好失落，个恩师都被神接了去了，我怎么办？但以利呢，在狮子坑里面，耶利米呢，在泥坑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经历这些事，才能够是 被神所用。当我们在忧郁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就要是记得，我们要信靠神，慢慢慢慢神就会提升我们，脱离我们的处境。我们刚才讲了，我说今篇道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亚杜兰洞，大卫去到这个洞里面，他是情绪很低落，很困扰。还有第二个地方呢，跟着他去到摩押，他去摩押只不过是暂时的。为什么他会去到摩押？因为当时他的家人来到投靠自己。其实本来他家人对大卫是没有好感。记不记得当撒母耳去高立扫罗的承继人，耶西差点忘记了自己还有个拉仔，根本就忘记了他。跟住大卫去到以拉面对巨人哥利亚呢，他的兄弟怎么跟他说？你多管闲事，游手好闲，喂，你看管的那几只羊呢？几只羊你都看不掂，你为什么不回去？为什么在这里？但是现在呢，他们开始来到投靠大卫。其实大卫他的兄弟本来是在说扫罗的军队里面，现在都弃暗投明来到大卫那里。其实这个和耶稣基督也是很相似。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本来的兄弟都是不信他。约翰福音的七章五节，他们根本不信耶稣基督。但是后来呢，他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雅各、犹大两个在新约里面都有书信。大卫的家人来到投靠自己，又有一个问题了。大卫是通缉犯，现在他的家人都变成通缉犯了，很危险的、哦、他父母都来投靠自己、哦、所以他是要将他的父母带到去摩押，来到给摩押王来到是照顾他们。有人会问，这么多地方不去，为什么大卫要去摩押、啊，摩押给以色列人的印象不是那么好的。首先他是罗德和大女乱伦所生的后裔，以色列人都看不起他们。还有呢，在摩西时代，摩押的女子还来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民数记的25章，所以不是很好的印象。但是记不记得大卫的曾祖母是谁？是路德、啊、是吧？路德是什么人？是摩押女子。所以大卫认为将他的父母带去摩押，摩押王是会照顾他们。当摩押王答应照顾大卫的父母，大卫就回到去亚杜兰洞。我们看到大卫真的很孝顺，他是照顾了他自己的父母先。虽然大卫现在有家人、他的兄弟和600个勇士和他在一起，但他仍然很孤单。哇，你说为什么？一个人有忧郁症的时候，虽然有家人有朋友护住你，你都会觉得很孤单。很多时候我们人来说是怎样？依赖朋友，依赖家人。但是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你发觉只有神你才可以是依靠，只有神才是你真正的避难所。有很多人说，喂，大卫是领袖来的，领袖怎会孤单？其实我可以告诉你，领袖其实是非常之孤单。你不要以为有这么多人跟随他，但是领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之孤单。在这个时候大卫学到些什么啊？在这个时候他就写了诗篇的57篇和诗篇的142篇。我叫这个亚杜兰洞做洞中的书院，因为他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从诗篇的142篇和57篇，我们可以明白大卫内心的处境。在这两篇的诗歌，大卫都叫神做他的避难所。尤其是诗篇的142篇是一篇的悔悔诗。悔悔诗是什么？就是有教训的诗篇。在诗篇里面一共是有13篇悔悔诗。 就是诗篇的32篇42、44、45、52至到55、74、78、88、89和142篇，是给我们是有教训的诗篇。就是当我们遇见有很相似的情形的时候，这些诗篇都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样做。例如今日142篇给我们见到，就是大卫进入了个黑洞里面，是吧？情绪低落，当我们有忧郁症，当我们发觉没有前途，当我们发觉没有希望的时候，这一篇的诗篇就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要走出忧郁黑暗，今日我们见到一共是有六点，就是由诗篇的142篇和诗篇的57篇我们所见到。我本来想叫这篇道做从倾诉患难到崇扬主名。为什么有个这样的题目？因为是有六个步骤。首先是要向神来到倾诉患难，话晒给神听你的患难你的苦处，然后去到最后第六点呢，崇扬主名。当你由倾诉患难去到赞美神，你慢慢慢慢你的忧郁症你就会好翻。所以第一点是什么？我们要向神来到哀求，神是准许我们向祂来到发泄我们的情感，我们可以是向神大大地来到呼求。就是好像诗篇的142篇一至到二节，大卫说我发声宣告耶和华，他然后再重复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有没有见到吐露我的苦情？神就要我们在他的面前来到吐露我们的苦情。发声这个字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大声叫。哇，你说在个山洞里面大声叫啊？是啊，有回音的，很恐怖的，是吧？哇，你大声叫有回音啊，山洞里面还有600个人啊。哇，当大卫在这叫的时候，你猜他们会觉得怎样啊？哇，我们的领袖癫了，是吧？为什么会这样的？大卫已经放低了自己，他已经不在乎，他向神来到呼叫。有很多人在患难当中都不肯向神呼求，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说，神都知道我需要什么的了，使乜向神呼求啫？神是知道一切的嘛。但是神和我们的关系就是好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当我们的子女需要什么东西，你估父母不知道的吗？父母绝对知道的。但是当你的仔走来跟你说，爸爸，我需要这样东西，或者走去跟妈妈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样东西，是不是特别的甜蜜，特别的亲切的，是吗？所以神都是一样，他当然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是当我们向他呼求，向他来到哀求的时候，他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甜蜜。其实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我们见到都是向神来到呼求。第一个例子就是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耶利米哀歌我们都知道是怎样成书，就是以色列人亡国，耶路撒冷被沦陷，圣殿被毁，人被屠杀。所以耶利米先知叫以色列人怎样啊？起来呼喊，在主的面前倾心如水，向主举手祷告。耶利米哀歌的二章十九节，这一个和大卫所讲向神来到吐露苦情是不是一模一样啊？倾心如水地向神来到是讲出你的苦处。还有呢，在《撒母耳上》的一章十五节，记不记得哈拿？哈拿的故事，他没有仔生，是吧？以拉又有仔又有女，在他的面前成日就是嘲笑哈拿。于是哈拿怎样？在耶和华的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撒母耳上》的一章十五节，倾心如水。还有大卫向神吐露苦情，都是一模一样。 大卫他已经走投无路，他离开了自己的太太米甲，他离开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约拿丹，他讲了大话，令到整个祭司城的人全部被屠杀，现在还被扫罗继续追杀他。你想想他是会觉得怎样，他真的情绪低落，他真的有忧郁，所以他向神来到呼求。很多时候神就会好像大卫一样，将我们身边的东西全部拿走了。当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哪里？就在这些东西的身上，亲朋戚友啊，我们所有的东西的身上，是吧？但是当神将这些东西拿走了呢，迫使我们是归向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将注意力放在亲朋戚友的身上，一有事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即刻就拿起个电话，喂，打个电话给我的朋友，我的 friend， 看看他们教我怎样做，他们有什么意见，是吧？但是我们所应该要追求的呢，是神，不是我们的亲朋戚友。有没有见到大卫在诗篇的142篇他怎么说？求你向我右边观看。等阵我们会解释这一节的经文。他说，我曾向你哀求，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求你领我出来被困之地。有没有见到求你求你求你不断出现？大卫就是向神来到呼求，你可以想象他就在个山洞里面不断地向神来到呼求。为什么有些人遇见患难还不向神呼求啊？他们认为他们仍然可以处理他们眼前的事，仍然可以面对他们眼前的事，他们就不向神呼求咯。这个就带领我们去到第二点，我们是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不会向神来到呼求。在诗篇的142篇第三节，大卫说，我的灵在我面前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发昏这个字什么意思啊？是软弱的意思。神啊，你知道我发昏，你知道我软弱，你知道我筋疲力倦，你知道我山穷水尽，我不能够再支撑下去了，我不能够再依靠自己了。这个就是原因神将我们身边的东西全部拿走了。你说，喂，神这样做 不爱我吧？不是啊，神就是爱你才将你的资源全部拿走了，以致你是可以依靠他，以致你是可以将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大卫说，我筋疲力倦，我发昏了。神甚至会容许有病临到你的身上，甚至会容许有问题出现在你的精神，在你的心理上，甚至会容许将你物质上的东西一起拿走。不是他不爱你，刚刚相反，就是拿走了这一切，你才会承认你自己的软弱，你才会依靠神。在树诗篇的142篇第四节，大卫说，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为什么向右边观看呢？以色列人是他们的传统，最重要的人站在他右边，好像我们影响那样的时候，他们就会将他们最重要的人摆在他们的右边。喂，现在呢，大卫说什么？你向我右边观看，没人啊，没人站在我右边啊，没人能照顾他，没人能够帮助我。他说没人眷顾我。喂，那你说不是有家人，大卫有很多家人和勇士在他四周围吗？我刚才都讲过了，当你有忧郁症，当你有情绪病的时候，大把人污住你都没用，你会觉得非常之孤单。在诗篇的142篇第六节，大卫说，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有没有见到大卫他认输？他们比我强啊，神，我发昏啊，我孤立了，我已经认命了，是吧？他完全是放低了他自己，他承认他自己的软弱。 喂，这个是谁来的？这个是大卫啊，是以色列人将来的王啊，都会是这样。所以你感到忧郁，你感到有情绪低落，你不要自卑。不要紧的，当你走回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好像大卫这样，大大地被神来到使用。当我们有忧郁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向神来到呼求，但是不要停在那里，是吧？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还有呢，我们要倚靠神。在诗篇的142篇第五节，耶和华啊，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这节经文的文法是很有趣，是现代式，不是过去式。大卫不是说你以前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福分。大卫亦都唔系话你将来会系我嘅避难所，会系我嘅福分。大卫话你而家就系我嘅避难所，你而家就系我嘅福分。大卫喺边度啊？喺个山洞入边，漆黑一片啊！但系佢觉得神与佢同在，佢觉得神嘅福分与佢同在。呢、这个就系佢有倚靠神嘅心。嗱，诗篇嘅142篇第三节。说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虽然敌人是暗设网罗，但是大卫说不怕，你知道我的道路，我倚靠你，你会打救我。本来大卫觉得匿埋在个山洞好像什么，好像监狱一样。你看回诗篇的142篇第七节，他就觉得好像是监狱一样，但是他仍然倚靠神，他知道神会带领他离开这个黑洞，他知道神一定会遵守他的诺言，将他放上以色列人的王位，将所应许给他的国赐给他。嗱，大卫说你知道我的道路，这个跟约伯在约伯记的23章8至到10节的经文很相似。约伯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看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念我之后，我必如精金。约伯说，我见不到神啊，左右前后我都见不到神，但是他信靠神，他知道神与他同在，锻炼了之后他就会成为精金，就是他会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人。所以我们见到，当我们是有忧郁，怎么样？第一，向神来到呼求，可以大声向神来到呼求，但是不要停留在那里，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还有第三呢，是要倚靠神。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不是说会立刻来到打救你的。就算大卫，神是容许扫罗继续追杀他，有一段的日子先至俾他行出来。所以当我们有忧郁症的时候，很多人希望，喂，快点好翻啊，神快点救赎我。但是神是有他的时间性，所以我们要耐心。当你见到不是那么快好翻，你不要怕，神是有他的旨意。除了我们哀求神，承认软弱，信靠主，他知道我们的道路，我们还要将信心放在神的身上。142篇的第七节，大卫说，求你领我出来被困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围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有没有见到大卫向神说什么？是不是说你快点救我，将我摆上王位啊？不是，他说求你使义人围绕我。他是不是求神快点使他脱离他的灾难啊？不是，他说等我可以称赞你的名。有没有见到啊？喂，这个是信心来的。我们来讲呢，在危难那里，哎呀，神啊，你救我脱离这个灾难，你救我脱离这个危难，是吧？但是不是大卫啊，你俾义人嚟到围绕我，你俾我有机会嚟到称赞你， 这个就是大卫，我们在这里能够见到他的信心。这个也都带领我们去到诗篇的57篇，大卫的祷告。第五点就是我们要向神来到祷告。在诗篇的57篇第一节，大卫说：神啊，你怜悯我。他然后再重复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哇，大卫在个山洞里面，但是这个山洞变了什么？变了圣殿，甚至变了神的至圣所。我们知道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有约柜，约柜的盖是什么？是神的施恩宝座，上高是有基路伯的天使，那对翼是遮盖住约柜。大卫说：我就好像在至圣所里面，你的天使的翅膀就是遮盖住我一样。虽然他是在树黑洞里面，他是向神来到祷告，他是觉得自己就在圣所里面向神来到祈求。最后一点就是什么？赞美神。所以我们如果有忧郁的时候，我们是要由第一点向神哀求，一路去到赞美神，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这样来到行出来。记不记得在诗篇的142篇，大卫已经说了，他说：主啊，愿你救赎我，我好称赞你的名。是吗？神救赎了大卫没有？未救赎啊。但是大卫已经是称赞神。在诗篇的57篇第二节，大卫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在第七节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有没有见到啊？我要歌颂。在第八节呢，他说：我的灵啊，你当醒起，琴瑟啊，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极早醒起。醒起做什么啊？这么早起身做什么啊？赞美神啊。第九节呢，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有没有看到啊？称谢歌颂。在第十节呢，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大卫一路由哀求去到赞美，这样才能够行出忧郁黑暗。最后大卫就是将荣耀归给神。当他赞美神的时候，他就将荣耀归给神。我刚才讲过忧郁症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荣耀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出忧郁症。很多时候当我们忧郁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说的话全部都是围绕你自己的。一个人忧郁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你看看我现在多瘦，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你看看我现在不比从前了，现在我很差了。或者你看看我有多惨啊。当你忧郁的时候，注意力全部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你要荣耀神，将荣耀归给他。这个方法不是我纸上谈兵，我自己试过，我自己曾经有忧郁症，就是靠住这个办法一步一步地走出来，所以我知道是有效。我不单止自己走出来，我还曾经带领我阿妈，她都有忧郁症，都是一步一步就是照着这个方法能够走出来。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你不是去看心理学医生，没用的。心理学是照人的方法来到医治你。是你的身体出现问题，你是去看医生。但是当你的心灵出现问题，你不是去看医生，你不是去看心理学医生，你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到帮助你一步一步地走出来。当大卫赞美神的时候，他是将荣耀归给神。在诗篇的57篇第五节和第11节，两节的经文一模一样。大卫怎么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两次同样的经文出现，有没有见到啊？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这个就是大卫将荣耀归给神。嗱，我话我呢一篇道系用三个地方嚟到分段，系嘛？我哋讲咗亚杜兰洞，讲咗摩押，第三个地方咧系哈列嘅树林。嗱，大卫曾经将佢嘅跟随者带到去一个叫做山寨、叫做堡垒嘅地方。嗱，呢个地方好多个学者认为系喺树亚杜兰洞嘅东南。大概35里的地方，在死海的旁边叫做马萨达。马萨达翻出来就是山寨堡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称啊？因为天然形成好像个堡垒这样，人是可以匿埋在那里，可以逃避敌人的追击。这个我相信就是在诗篇的18篇第二节，大卫不断地提到山寨堡垒。是他是叫神做山寨堡垒，但是有很多的学者认为他可能就在马萨达这个地方，他感谢神给他有天然的山寨、天然的堡垒。在这个时候，在撒母耳上的22章第五节，先知加德就跟他讲说话，说什么啊？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因为加德先知跟他说，喂，这里不安全，是旷野来的，你不如走回去犹大地比较安全。所以大卫走回去亚杜兰洞的附近，有个地方叫做哈列的森林。哈列的森林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灌木丛，就是矮树林。先知加德他会再次出现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但当他再出现的时候，大卫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是数点士兵，不被神所喜悦。加德先知就来是话给他听，在撒母耳下的24章。而加德亦都曾经是帮助大卫在圣所里面是建立音乐的事工，在树历代志下的29章25节，同埋佢係有寫咗一部書，關於大衛統治嘅書，喺歷代志上嘅29章29節。嗱，加德呢個人係好重要。我講撒母耳記介紹嘅時候，我都曾經講過，加德可能係撒母耳記其中嘅一個作者。嗱，大衛唔單止係有加德先知係幫助佢自己。他亦都是有祭司亚比亚他。喂，亚比亚他是哪个啊？亚比亚他是亚希米纳的仔。记不记得我讲到在树拿帕这个地方，整个祭司城男女老幼都被杀。我那段时间跟大家讲过，有一个人走甩了，是吗？这个就是亚比亚他，他是亚希米纳的仔。所以现在不单止大卫是有600个勇士来到是帮助他，还有先知加德和亚比亚他。而大卫亦都跟亚比亚他说，好对不住，是我令到你全家被杀。大卫亦都愿意来到保护亚比亚他。所以你会见到亚比亚他一直是跟随大卫，直到大卫死了之后，因为亚比亚他帮助大卫第四个仔亚多尼亚成为王，跟所罗门来到对敌，后来被所罗门将亚多尼亚杀死，然后就将亚比亚他来到革职。所罗门没有杀到亚比亚他，因为他知道大卫曾经许下诺言，但是这个亦都完成了神对以利家的预言，就是说以利的后人不会再成为大祭司，亚比亚他就是最后一个成为大祭司的以利后人。嗱，呢一件事很重要。在大卫身边，而家唔单止有一个是代表神向人发言的先知，这个就是加德，亦都有一位是代表人向神嚟到献祭的祭司，就是亚比亚他。嗱，在结束的时候，我哋不妨嚟到睇睇。今天我们见到 神带领大卫走出亚杜兰洞，是吧？神亦都能够带领我哋行出我哋嘅忧郁黑暗，就系好似由个洞入边行出嚟一样。但系我哋要点做啊？我头先讲过有六点。第一点就系向神倾心吐意，讲晒你嘅苦情出嚟，系嘛？向神嚟到哀求，但你千祈唔好停咗喺嗰度。好多人就系停咗喺度，永远就系向神嚟到哀求。继续你要做乜嘢啊？你就系要承认自己嘅软弱，你先至会倚靠神。第三点系嘛？然后你要信佢，信任佢，然后向神嚟到祷告，然后最后就系赞美佢，将荣耀归俾佢，先至可以一步一步咁行出嚟。但系第二点呢，就算我哋咁做，神可能唔会立刻帮到我哋，因为我哋要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功课，我们每个人都有学习的余地，神是会锻炼我们，磨练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还有第三呢，我们见到大卫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虽然他是合神心意，他犯很多罪，是吧？他妥协，他讲大话，迟些还会犯奸淫，犯谋杀，但我们见到神仍然可以是用他，神仍然是宽恕他。所以我们见到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很多人认为，哎呀，我犯了很大的罪，神一定不会是饶恕我，宽恕我。你看看大卫，就算杀了人，神都能够宽恕他。不是说没有后果，是有后果，对他的罪来讲是有后果，但是神仍然是宽恕了他。所以任何人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的话，不理你犯了什么罪，神都会是赦免你。唯一不能够赦免的罪是什么？圣灵感动你去接受的时候你不接受，是吧？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的话语，感谢你是给我们有撒母耳上的22章、诗篇的142和57篇。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大卫，当他在旷野的时候，他是经过很大的苦难，我们人生当中都是有苦难，都是有忧郁的时候，愿意我们都能够将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学习大卫一步一步这样走出来。至于我们当中若果是有未接受你的，愿意他们都能够接受你，因为世上是没有罪大到你是不能够赦免的，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你是会得是救赎我们。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是将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